忘不了。那小事当郎，我可想当生，想的我呀一天呀吃不下半碗饭，看蟑螂两天喝不下去一碗汤，汤不汤来呀那是你我的饭。您瞧饿的我欠了心，贴在了后墙，谁见过十七八的那大姑娘，我走到了竹子拐棍，这个姑娘要离了拐棍，手儿就得扶墙，墙打着我的精神呐、啊，我走了两步啊。哎呀可不好了，大红缎子绣花鞋，这个地方都会上了榜啊。我的眼瞧你他叫了我的姑娘，小丫鬟叫答应一声，走进了绣房哟，说是我的姑娘，你老人家是喝酒吧，再不然可是吃饭，您要不爱吃烙饼吗，我给您那做一碗汤，您要爱吃酸的给您多多的加上点子醋，要好吃辣的怎么做切香，哎呀我的姑娘，你们要嫌咱们家的厨师不他做的饭不大怎么得味，小丫鬟我呀就玩玩袖子地上个围裙，我下趟厨房，我给姑娘啊，你那做一碗咸个汁儿，淡个汁儿，辣个汁儿，又不咸的又不淡的，八碗一碗又舒畅。关在了绣房，哎呀，我的姑爱娘您尝。这位英英说呀，你要讲的什么吃的喝的穿的戴的青的帽的银的豆的小的看着玩的乐的姑娘，我的全都不爱，我的这个傻丫头，我叫你去到西厢给我聘请来的蟑螂，说是咱们俩请他呀，一不打饥荒，二不跟着结识一条当，借他的纸墨和眼娃挑磨方，他要问姑娘我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你就跟他说吧，白天我受了点暑啊，不是夜晚就贪了点凉。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欢迎您继续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毅。下面让我们继续来欣赏京韵大鼓的名段大西厢。京韵大鼓的名家孙淑云也演唱过大西厢，

个字，广揽多读，写的那么真强，高搭着天棚又多面的凉爽，瞧了一瞧，有个小书童儿在那打扫地当娘，那个意思可倍儿棒。小红娘上前拜了两拜腰，书童我的哥哥呀，你一家的可得安康，你们家的相公在不在？书童可就说了，你要问他呀，清晨早起吃了一点点心，喝了碗那绿豆汤，一人念文章啊，把事儿在书房。红娘迈步往里走，一抬头瞧见了张君瑞，他的那个大书房，廊檐下一五八个那么点儿的小东西，他会学人话，黄条画眉上的更强。书房门口那又是一副对，这一副倒比那两副写的强，上联写春年春月春光好，下联才人得人心人寿长，横批倒有四个字，金玉满堂，写的那么真强。红娘迈步书房进，这屋里的摆饰倒比外边石头的强，精细的八仙迎着门放，太师交椅那一边放一张，广东的西湖擦着锃亮，迎宾待客杨瓷缸，那杨瓷盘盛的是香园土瓜玉佛手饰，名人似花挂满墙，两边倒有平八扇，俱多是水墨丹青花满墙，头一年杜孙奶奶又冲浪行，第二年周茂叔那赴日来乘凉，第三年陶渊明九月菊花房，四一年孟浩然踏雪寻梅在山岗，五一年遥望下山顺地方，六一年俞不雅父亲访友在船舱，七一年周文王夜梦飞熊西岐上，第八年那孔夫子带领着三千门徒在两旁，游子路贺烟回咱本流民子间，孟子曾子子孙子家子孙举子张怀有个山东辽野的姑爷长，他们大家伙念文章啊，画了大书房，大红的满帐那饭了饭放，张君瑞坐在床上晃了晃荡晃了晃荡，摇头晃脑那好像一碗汤啊，怎么怎么念文章。 怎么样，够精彩的吧？虽然流派落派派别不同，但演唱同样是精彩的。 小红娘没气儿，假带着三分气儿，你是看她拎着妹子眯眼眼牙翻着，可是鼓着她的小腮帮，赶上前啪拍了一掌，呆老二啊，你翻穿这皮袍是甭跟我们装洋，昨天巧花香啊，那件事情翻，我们夫人清晨早起坐二堂，手里拿着一块塔板，拷打硬硬身为我姑娘，我可就说了，张君瑞既读诗书之礼义，绝不能半夜三更天月来投降，我们夫人闻听夸你好，哈哈，夫人可就怒了，起码那胸膛赶上前，乒乒乒打了我们三巴掌，跪在了地当阳，打得我们小丫鬟疼难忍，你们做的狗血事我一点没跟他藏，我们家太太倒下庄稼我拿你到公堂，只听得问你一个冲冲的嘴儿，中一中我的哥哥啊，你的脑壳离了脖腔啊，出气儿出气儿那喝水更力量，张君瑞小脸扬，一抬头上下打量小红娘，她也不高她也不矮，身上穿的本是寸袖的衣裳，再好没有红娘好啊，说话那柔弱的一点也不好，再好没有咱们俩人好，